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天哪，他们是想要将我分成两半不成？海神的能量我能理解，可这红色的能量究竟是什么呀？同样是我体内出现的能量，为什么海神的能量就会这么排斥它呢？或说他们是互相排斥，似乎是在争夺我体内那六块，不，现在是七块魂骨的控制权。哎，你们争吧，能不能让我先昏过去，等你们争夺出个结果来再让我清醒过来啊？ 可事实上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身体虽然痛苦，可唐三的精神也变得异常清醒，甚至连与深海魔鲸王战斗时的消耗在这个时候也都补了回来。伴随着二者的不断拼斗，唐三渐渐发现自己身体上的变化也越来越明显了，体内的一切都变成了纯粹的金色，不只是光芒笼罩，而是完全内蕴融入他身体的金色，这就意味着他的身体基本上已经达到了神的程度。唐三曾经仔细思考过千仞雪的身体情况，他知道金色代表的是神级，千仞雪施展最强能力的时候，她的皮肤曾经出现过赤金色，那应该是只有真正的神才能出现的。经过这魂环和魂骨的吸收，不论那两种颜色的争夺是什么意思，至少唐三的身体依旧在进化，他们的争夺总会有个结果，只是希望这结果不会太差。对于唐三来说，最差的结果就是这两者一个占一半的身体，要真是那样，唐三恐怕哭都没地方哭去。事实证明，运气总是站在他这边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唐三在越来越强的痛苦中发现，占据了上风的还是自己的海神之力。首先，海神三叉戟烙印霸占了最重要的额头位置，那红色光芒几次想要侵入其中，控制头部魂骨都无功而返。另一个，海神三叉戟虽然失去了海神之心，但毕竟是曾经的神器，而昊天锤却是在那红光注入后才变异的，这其中的差距也导致了天平的倾斜。两种颜色的主要战场在刚刚融入唐三体内的深海魔鲸躯干以及唐三的外附魂骨八蛛毛这两个地方，这代表着海神能量的金色正在一点点占据优势，并将优势扩大。海神能量能够取得这样的结果，令唐三大大的松了口气。虽然他早就猜到最后的胜利应该是属于金色的海神，但这战场在他自己身体内，他又怎能不担心呢？唐三的猜测当然是有根据的，千万不要忘了，他的身体现在在深海之中，而这大海本来就是海神的领地。在这里，那红光想要和海神的金光斗，显然是很难战胜的。连唐三自己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当那红光终于被金光重新逼回唐三的左臂之中时，弥补在他体内的紫色光芒也渐渐地消失了。伴随着金红两色争斗，深海魔鲸王的魂环能量已经完全被唐三的身体所吸收了。 虽然不明白那两种光芒在吸收深海魔鲸王魂环能量的时候对我的身体做了些什么，但至少还是完成了这最关键的一步。 可惜的是，海神能量虽然强势，但将那红光压制在唐三左臂后，却再也无法将其继续驱赶。以唐三的左肩为界限，海神能量占据了绝大部分区域，而那红光也固守唐三左臂，说什么也不肯被驱散了。泾渭分明的二者伴随着深海魔鲸王魂环能量的消失而停止了拼斗，显然他们是绝不舍得用自己最纯粹的力量与对方相拼的，就像是两个极为狡诈的对手，而倒霉的就是那深海魔鲸王魂环了。 终于结束了，我宁可再和深海魔鲸王打上一场，也不愿经历这痛苦的煎熬。 在他双手之中，海神三叉戟的金光渐渐褪去，昊天锤上的红色魔纹却并没有内敛的意思，只是上面的红光变得暗淡了一些而已。而在那昊天锤之上已经多了一个魂环，一个让唐三大为吃惊的魂环。魂环通体呈现为赤金色，与千仞雪身上的最后一个魂环有些相像。 不同的是，没有千仞雪那第十魂环那么强烈的神圣气息，取而代之的是深不可测的庞大杀气。 这个是百万年级别的魂环，还是神级魂环？ 唐三没有答案，但不论怎么说，这东西肯定是要比十万年魂环强的，而且也应该不是唐三能吸收的原本的深海魔晶王百万年魂环，在它之中还掺杂了那变异的杀神领域红色能量，威力究竟如何，就要等实战中去检验了。就在这时，唐三脑海中响起了熟悉的声音： 海神第八考，完善海神套装，通过，奖励海神亲和度提升 30%， 总亲和度 99%。 在我完成第七考，拔出神器海神三叉戟的时候，我的海神亲和度就已经达到了 85%， 而这第八考又得到了 30% 的亲和度，按理说应该是 115% 的亲和度才对啊。就算海神亲和度最高只能提升到 100%， 那我也应该到达了 100% 啊。海神斗罗波塞西曾经说，当海神亲和度达到 100% 的时候，我就是海神了。而在接受最后一考海神神器传承之前，这海神亲和度越高，传承的时候就越容易通过。难道是因为我还没有通过最后一考，所以海神亲和度才没有达到 100%？ 不，应该不会。海神之心破碎了，恐怕我在传承海神神奇的时候，海神之心破碎会导致变数的出现。不管了，不论怎么说，这第八考已经完成，至于海神九考的情况会如何，等回到海神岛再向海神斗罗波塞西询问吧。而且曾祖也在海神岛上，他肯定会帮助我的。 蓝炎皇左腿骨飞行能力发动，同时唐三收回昊天锤，控制海神三叉戟重量减轻，借助身体的浮力快速朝着海面上升去。在上升的过程中，他开始检测自己的魂力情况。唐三惊喜地发现，深海魔晶王不愧是百万年魂兽，吸收了他的魂骨，对自己产生了莫大的好处。先不说身体属性的变化，单是魂力的提升已经带给他巨大的惊喜。魂力不但冲破了97级的屏障，而且又连破两级，直接提升到了巅峰绝世斗罗的99级。数以倍计的魂力提升令唐三甚至有信心和千仞雪再拼一次。其实唐三不知道的是，他的魂力之所以能够提升这么多，可不只是深海魔晶王魂环魂骨带来的好处。要知道，魂力过了95级之后，每提升一级都极其困难。深海魔晶王魂环魂骨蕴含的能量虽然庞大，但最多也就是帮他提升到98级。之所以能突破到99级，就是因为他所承受的那份近乎无法忍受的痛苦。海神的金色与变异杀神领域的红色以他的身体作为战场，潜移默化的也对他身体产生了极大的好处。那神级的碰撞令他的魂力受到挤压刺激，再加上达到神级的身体与释放的能量完美结合，这才推动着他的魂力成功地达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极限99级。 哥成功了！ 海面上小五兴奋地呐喊着，他们已经等待了整整七天的时间。虽然说先前因为深海魔晶王躯干魂骨被吸入大海之中令众人安心许多，但这整整七天的等待绝对是痛苦的。就连小白也曾经数次潜入深海之中，却都没有发现唐三，只是觉得深海内有一股令他感到深深恐怖的能量正在剧烈地波动着。此时小五额头上那红色的烙印正闪烁着夺目的光彩，在他脑海中也响起了那久违的声音： 陪伴海神第八考完成，奖励叠加。 小五话音刚落，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呼的一声水响，一道金光冲天而起，手持海神三叉戟的唐三已经破水而出。他身上的衣服早就不见了，皮肤表面荡漾着一层强烈的金光。宁荣荣和朱竹清赶忙别过头去，小五虽然也同样羞涩，但眼看自己男人平安归来，心中的兴奋战胜了羞涩的感觉。 哥，我们在这里。 小三，你裸奔了。 唐三这才注意到自己的身体情况，赶忙从24条明月夜中取出一件长袍披在身上。不论衣服如何破损，他这24条明月夜以及挂在上面的如意百宝囊是绝不会丢的。飘身而落，唐三的目光看向伙伴们，用力地挥舞了一下自己的拳头。 第八考通过了，就剩最后的海神传承。 那我们还等什么？赶快出发吧。 不，当然要等。唐三，你忘了我对你说过的话了吗？ 这阻止众人的正是小白。在他的能量作用下，深海魔鲸王呢已经开始腐烂的尸体被海水拖了起来，露出了巨大的头部。成功的通过海神第八考之后，唐三对于成为海神更加渴望。在这里已经耽误了不短的时间，戴沐白当初的担心唐三同样心中打鼓，万一千仞雪去了战场那就麻烦大了。此时在小白的提醒下，他才记起这深海魔鲸王可能有好东西留给自己，小白绝不会无地放矢。作为同样的鱼类魂兽，他对深海魔鲸王的了解肯定比自己更深。 多谢。 尽管此时他对自身情况还有些迷茫，但不论怎么说，海神第八考都已经通过了，后面的一切都要等到了海神岛之后再说。腾身而起，澎湃的魂力瞬间注入到海神三叉戟之中。尽管这件神器现在无法发挥出它应有的光彩，但在唐三庞大的魂力注入下，以及蓝银皇武魂的释放中，强烈的蓝金色光芒瞬间充斥在海神三叉戟内，令三叉戟的戟刃重新闪光。深海魔鲸王不愧是百万年级别的魂兽，虽然已经过去了7天，但他身体的腐蚀程度很轻微。当唐三腾身而起后，才发现在周围这片魔鲸海域之中已经到处都是魔魂大白鲨，显然是小白用了特殊的方法将他的族人都召唤了过来，不为别的，肯定是他不舍得这深海魔鲸王的一身好皮肉。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